大家好，我是珍珍子， 我是小蜜蜂， 我们都是银痕员。 嘿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， 想听什么银痕员的八卦吗？ 就让我来跟你说。 好吧，那我们敬请期待咯。 拜拜 拜拜。